锵锵三人行，哎，广美刚吃完， 吃完自己从台湾带来的凤梨酥， 没错，是广美的喜糖，徐老师吃了吗？ 嗯，吃了，吃了。 他说太甜了。我 进婚之后，你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对吧？ 对。 这徐老师心脏病之后，你第一次见到他， 太快了。是的 ，都是大日子，对吧？人生的这个大事情， 也是你的大日子 呀。怎么是我的大日子呢？我也心脏病，没错，伤透了心呢。我现在心脏穿了一个洞呢，所以我现在见到女孩以后就话说了，我说我为你啊，真是伤透了心呢。 其实这招挺管用的，好多女孩都是这样子被骗到手的 啊，是吗？ 对，不包含我就是了。 哎呀，但是现在啊，要骗女孩得拿什么骗呢？国家公务员，不是说国家公务员是骗子啊，说现在女孩嫁，你真要嫁什么广美老公那样的，你也不容易找啊，对吧？毕竟为数太少。作为一个群体，你可以嫁的是什么人？过去说是什么傍大款啊，或者什么？我跟你说，现在大款也朝不保夕，对吧？这个财富它安全吗？现在女大学生啊，说找比较现实的，就是公务员。 嗯， 说有一个山村来的女的在城里谈朋友，结果被男的飞掉了，就她痛下决心考上了公务员，在北京二环内，2000块钱一平方，100平方单位分给她的，那男的就回来了。 没错，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没错，你 看过那个电影没有？ 怎么引导啊都没用。我觉得女人真是天生，她是一种要鸟巢的这么一种动物。你说了半天怎么引导，跟这个年轻人们就讲啊，咱们不一定非要有车有房才能结婚，对吧？你说对啊，男女大学生都说对啊。可是他们一问卷调查，70%的男生都说对，没房子也应该可以结婚。可是70-80%的女生都说不行，没有房子我不嫁。 公务员还配房子啊？ 对啊， 所有的公务员都配 房子。也不是所有的，当然他这个就是一例， 他有 些各种各样的可能，有些是明的。比方说你的这个单位好，他就有优先照顾。有报道说海南岛啊，6000一平方的单公务员，但周围是25000一平方的，但公务员就能给你买6000一平方。 哎，我怎么记得我在香港办山的时候也见到一些香港公务员的宿舍，他们说就是香港的公务员也是买这个好房子有这个优惠。 不，他不是买， 他是租， 他是给你住。 对， 比如像我们这样，我们在学校我们算公务员吧，他就给你房屋津贴，让你住这个房子。公务员的房子呢，他设备不好，他不是买的，但他很大。 对， 他用这个租得很舒服，地方很好， 在半山呢， 对呀、啊， 对，那是高级公务员啊，那是高级公务员就是。 哎，所以说现在你知道吗？大家都奔公务员了。这个考试，徐老师，现在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比高考还牛的考，叫国考。就是又称晚考嘛，不是，就是考晚读嘛。你知道什么叫考晚读吗？考上公务员，你就是铁饭碗。这个今天的新闻出来了，4600个里边取一个，有个好像是哪个部门的一个 能源部门 的一个职位，公务员职位空缺，4000多个人考啊，只取一个人呢。 古代考状元也差不多就这样子吧。 哎呦，那比古代考状元都厉害。他们说是什么？说是明朝的时候有那个就是自己净了身去当公务员的。就是到宫里当公公的，当公公，也就是说 公务员， 对， 皇宫的公务员，公务员 自宫进去的，也就是10比1，就是说10个里边取一个，现在是4600个，但是现在不用公了，但是要考 公务员， 但是现在要考。这个不得了，我看到，反正你总体来讲，今年就是说竞争公务员的岗位，100多万个人考10000多的职位。 大学生三个出路，他们说大学生现在他们到3、4年级的时候就知道，就三个出路，考研、考公务员、就职。每个人都在问，走哪一条路？就这样，很现实的。当然了，黄美给他们提供另外一条饭碗之路，那另外我们后话。 其实我真的这样讲吧，就是说你可以把公务员当成一个金饭碗、铁饭碗，但是这个饭碗是不是每个人能捧得到？你就算捧到了之后，你能捧多久，捧不捧得住，我觉得这才是最， 就是比较容易捧得住啊。 真的吗？ 大家现在 对你的上级动不动要吵你吗？你没什么事儿？ 你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忧虑吗？ 不是，我这样子讲吧，我们家五口人里面有两个公务员 啊。真的？ 我父亲当了三井的公， 哪个公 呢？没那个公，直接 那有公就没你了。 国民党系统，国民党系统。 我父亲离开军职之后呢，他就进了台湾电力公司，在那边待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所以他当了一辈子的公务员。所以他当年在教育我们的那个指标啊、方向啊、方式，全部都是像在培养公务员那样子的方式在培养。 安分守己。 对，就是那个万贯家贫，唯有读书高啊，就是你要努力的读书，然后完了你就去考公务员。所以我哥哥就走了我父亲的这条路。我告诉你，我哥真的很牛，我哥哥是考什么中什么。 我天！ 我哥哥考什么中什么，而且他考上去之后呢，他想说，哎，那我不如再考一个更高级的单位吧。他 又考到了， 他又考到了。 那就是考试天才，有这么一种人。 我跟你讲，我还真觉得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那种能耐的人？我不能，我觉得不是考试天才。我觉得就是说，他不但是捧得到那个饭碗，他还捧得住。 哦， 就是说那样子。我告诉你哦，他现在在目前的单位已经服务15年了。我其实心里面我会觉得，其实我哥哥蛮可怜的，就是说每天过着那样子那么规律，然后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可能在什么升迁制度上面，不是说我努力工作我就能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努力工作了，可能哪个上司看你不顺眼啦，还是怎么怎么着， 对对对， 他可能是一辈子都升不了官的。 就是说在台湾公务员并不是收入非常好，是不是？他比一般的人、比一般的商人、比一般的其他的人收入怎么样？ 那我这样子讲吧，你所谓的个体户，你从商的一个人、你可能前5年你一个月可能也挣几千块钱、但是如果你搭上了那个子弹列车，你有可能一夜之间你30倍100倍、但是公务员是不可能的， 除非搭上陈水扁不是当年的陈水扁是吧、 啊、 就鸡犬升天啊， 对对、所以 这就是目前中国国内的内地的这个国情的特殊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要看你的性格。所以我父亲很小，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看出我的性格是绝对不可能当公务员的，但是我父亲也积极的 希望。你的性格是大， 对，你的性格当公务员台湾可能就没陈水扁了，是吗？ 所以我的父亲呢也非常积极的希望培养我弟弟走上跟我哥哥一样的路，但是我也很早我就看出我弟弟绝对不是一个捧公务员饭碗的那种。 你的意思是说你就是考上了，但你能不能接得住？那这个在大陆不存在这问题吗？ 大陆的问题是，第一，你做了大陆的公务员情况不一样啊，大陆的公务员是干部的代名词，是领导的代名词，不是他们说现在饭店里边以前不是碰到人叫老板的吗？ 对对对， 最早是叫师傅的吗？ 对， 现在都管叫领导了。 啊， 你不认识的人，哎，领导今天吃什么？就这样，这社会风气都在改变。 没错，哎，他们，我插你一句，他们微博上，你知道现在都有人说了，你知道以前我们这儿到饭馆吃饭，大家知道吗？都是叫老板嘛。 对对对， 哎，老板您点什么菜哈？最近改了，最近服务员你去吃饭呢，那北京店不管在哪吧，在中国啊，都叫领导，叫领导。你这个悄然，你看社会角色现在变了吗？老板现在都可能坐牢啊，对吗？领导呢？当然也有坐牢。 中国的公务员呢，内地现在的公务员情况，他除了原来大家想象的公务员是安分守己啦，一生克勤克俭啦，努力工作这样的一个形象以外，其实现在情况不大一样。因为中国现在大家都看到，我们现在政党国家化，国家经济化，整个政权跟经济联系得非常紧，最赚钱的是国企，对不对？你现在国内你开一个什么会，你要碰到什么中石化、中移动，你说这个钱是，你这你进去，你这是一个国家机构哈，它里边这个跟一个大企业一样，你等于是就像以前洛克菲勒集团一样，你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中国目前，你要是考得好的话，你要是到能源部门、国土局，那你就是你刚才那个怎么做的？ 对对。而且呢还有呢，你像那个著名的俄罗斯那个诗人普希金的诗句怎么说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因为我爸是李刚。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你现在说考晚呢、啊、都有级别的 啊、 现在考中央部委这才叫金饭碗，考金碗， 所以叫国考吧， 国考。但是省这一级的呢，那个这个公务员呢就是银碗，然后再往下这个市地市这一级的呢叫铜碗，也最不济的叫到街道乡镇这一级啊是铁饭碗，你知道吗？ 但是 木头碗也摔不破的。 但是据、 对啊， 但据说考城管呢、 啊， 很热门呢、 啊。啊，城管那得考体力啊，那擒拿格斗。 估计也有好处，因为现在上上下下各种各样的权利可以带来很多额外的好处。公务员的想象变得很多了。以前我们听到公务员就契科夫写的、一个小公务员之死，对不对？那小说写的太棒了。那个前面做了一个官，后面那个公务员。他在看戏的时候忍不住打一个那个叫什么打喷嚏吧， 打喷嚏 啊，然后他怀疑那个喷嚏的那个水沾到了前面那个做官，他就上去跟人家道歉嘛，跟人家道歉人家就很不高兴嘛，就是说其实大概也没沾到，但是他就不太高兴，不太高兴他想这下完了，他就再去道歉，不断的道歉，不断道歉，那个人对他发火了嘛，后来回去那个小公务员忧郁之死啊，他一直担心人家迫害他，所以一直有这么公务员。香港情况变，香港公务员的高薪， 哎呦，你像潘杰 20万， 潘杰这个不能说不要脸了啊，他当环保局副局长啊，是多少钱来着？ 20万， 一个月呀、啊，一个月20万。 我们呢很天真，我们跟他说，我们说国内要是公务员也这样高薪养廉不就好了吗？后来我做完节目，我们的节目我有个朋友看了，他说你们真是天真。我说为什么天真啊？他说像他这种就等于是比方说广东省啊或者什么省的一个环境厅的副厅长，这环境厅的副厅长下面一个焚化炉的项目都有的10几亿20亿100亿的项目过手，你想想一旦有这么多亿的项目过手，一个月20万算什么？怎么养得了廉呢、啊？明白这个今晚的好处了没有？ 当然这是没有真实根据的揣测啊，这是揣测啊。这个但是确实啊，我就觉得你现在说这个公务员，你老是看到、啊、说是这个什么好像贪污啊腐败是有这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啊，大多数这个公务员还是奉公守法的，还是好的吧？我觉得这么多人， 大多数公务员都有额外的好处。在中国目前，因为你想，今天国家主席的工资是多少？ 哎呦，我那天在网上还看到网友强烈建议给人家那个胡主席加工资呢，说在全世界国家领导人的收入里，咱们胡主席的工资都是倒数第几的，你知道吗？哪的？你像曾荫权多少钱？曾荫权， 曾荫权一个月应该是40-50万吧，应该。 哎呦，香港的什么都算，香港的大学教授啊。收入也是举世之冠。 我们很难为情，我们香港大学教书的人的工资比中国的国家主席的名义上的还要多，但是这不代表人们都不做国家主席来做我们的事情。 哎， 明白没有？中国的公务员系统现在是，中国现在是两极化。一面呢，我爸是李刚，反映了民众极大的仇官情绪，这个很简单，那个现在文学比赛了。但另外一方面呢，公务员这个称呼啊，缓和民众对官员的仇恨情绪。 怎么讲？ 他不叫官呐、他叫公务员呢、你仔细想想，这个名称起得太好了。从49年以来，大家就想这个名称啊，一直没想好啊。因为你到49年的时候，我们革命成功，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多数比少数好。我们以前讲过，穷人比富人好，老百姓比做官好，对不对？可怕49年以后做官的换了，然后毛主席就不让叫官的了，大家叫公仆啦、人民的勤务员啦、首长啦，对不对？等等，都不那么顺口。现在想出一个好词儿，公务员。公务员，你看属于人民吧。属于人民，公务员是干部吧？是干部。 哎， 你看政治又正确，经济又有好处，怪不得那么多人考。 这个当年就说这个什么人民公仆这词儿啊，你知道？我那天看见一段民国时候的，有个军阀是不是叫孙传芳？ 啊，对， 孙传芳当年就脾气很粗鲁的这么一个 江南就上海浙江一带的， 对，一个大军阀。那个时候啊，就袁世凯和孙中山。都在提，就说是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这个什么什么的。然后孙传芳就骂，说什么这个词儿不好， 说是人民的仆人是吧，我很少见过这个仆人不偷主人家的东西的， 就是说这个 词 不好。 他那个时候民国的时候嘛，说仆人都偷主人家东西，说我就要当人民的爷爷，你见过有爷爷对孙子不好的吗？ 孙家不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你看广美刚才说的也对，我就觉得啊，就是做这个公务员呢，真的是需要有一套做人的技术，它跟一般单位真的不一样，那至少你是谨小慎微，这是非常必要的，对吗？你像我们这儿有那个以前从那种大机关出来的人呢，就我印象很深的跟我讲啊，他说我们原来那机关里啊，好多人都有那个叫植物神经紊乱，就是那种啊，就是怀疑就是长期处于这个神经高度紧张，你比如说你一个做秘书的，对吗？你一个领导今天对你脸色不好看了，或者你一个事情办错了，然后真的像你说像契诃夫写的小说一样，这个事可大可小，在单位里你通宵睡不着觉，你不知道这个小错误会给你带来什么， 你一个唾沫星子沾到了领导的脸， 对呀、 这件事情的后果到底怎么样？ 这个咱锵锵三人行里集集都发生的事儿啊！ 你的唾沫飘到嘉宾的脸上。 哎呀，那天我看见了，那天文道啊，我冲着文道这么说，文道满乱找那个纸啊，这么真的都播出去了，文道呀。文道真是个好人， 不适合于做公务员。 我这个喷的， 所以真的有大学生来问我说，考研好还是考公务员好和就职好？我跟他说，说考研跟考公务员里面，就是你对自己的人性啊，对自己的性格，你要有个基本估计。你能不能克制自己？你能不能看到一个人，你心里不想笑的时候，你还想笑？这样的话才能考公务员，否则的话你就考研吧。那相对来说，不过现在也难，现在叫导师叫老板，他妈的也不敢喷口水。 导师叫老板， 相对好一点。考研以后，读书人就这点好吗？我有放假，我除了我，反正我做出自己的东西，我不必那么看上面的脸。但公务员呢，那真的这组织性、纪律性嘛。对不对？ 我哥哥才四十几岁，我现在都觉得他已经有一点点强迫症，而且呢，你知道他头发都已经掉一半了，然后三高呀、啊。 你对很多国考的人， 不是我就是说我当然就是比较就是我们家的一个状况，就是我看到我父亲一辈子这样子，然后我现在看着我哥哥，他才45岁而已，然后你看头发都已经掉了那样，然后每天就是永远他那个脸上就是那种一点点小事情惊慌失措的感觉，就是家里面一点点小事情，就是再小的事情他都会像惊弓之鸟一样，我就觉得这个 长期如履薄冰，就会变成这样。你不要说你哥，你看马英九你就看得出来，这帅哥当了这几年所谓这个领导人下来，你看马英九，我觉得马英九现在有点残了都，你是从他眼睛周围的这个细小皱纹，你都感觉到这个东西对人的这种精神这个消耗啊，真是。 所以我就说这个金饭碗你捧不捧得住，我觉得那真的要有很大的本事呀。 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女孩纷纷就好像觉得比较稳定的嫁老公 安稳， 嫁公务员呢 安稳， 除了安稳还有一个就是说公务员吧， 他们说社会地位， 对，也因为社会地位也是他的一个锁链呢，他不能犯生活作风错误啊！ 不是 明白吗？ 不是说不能犯，犯的几率少一点， 犯的几率小。 你同样找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吧，你做一个商人的话，他外面二奶三奶你完全管不住。那公共人物呢，他有点顾忌，不过也有坏处，就一旦闹翻的话，你比较危险，因为他搞一的士撞死你。 哎呦，你不是你知道，我最近看有一个官员嘛，有一个官员杀了他怀孕6个月的情人呢。但是你知道，你细看这个新闻，我建议你去看看，很有意思。其实他杀的这个情人呢，跟他已经好了多年，但是新闻里只有一句话，就是他最后是因为这个他当官的需要娶了这个太太，你明白吗？然后这就等于是说，他跟这个情人的关系已经很久了，但是现在又闹到怀孕了，大概是要把孩子生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直接影响这个 官场，对 官场啊，你怎么办呢？最后竟至于杀了他的这个怀孕的这个情人，你想想， 出了好几件事，所以要找这个有钱人都有各自各的风险， 对不对？工作不过总的来说公务员还是值得考了，我们这样不要给人家泼冷水，又有紧张了，又是包二奶，又困难了，这样 但我就说主流当然是好的，肯定是当公务员好嘛，当公务员好在哪儿呢？ 收入高，社会地位高，然后有医疗保险，还有 这些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对，而且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蓬勃向上，他们就一路的前程有保障。不过我非常好奇他们到底考什么。我自己觉得官员考试制度这是中国非常特别的一个传统。 外国不考的吗？ 外国官员选拔没有这么一种全国性的，以前我们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考官嘛。 对对对， 对不对？这个中国的考官制度是全世界非常出色的一个制度， 嗯， 很早很早就非常出色。外国的当然也考，但是他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我现在就非常非常好奇，就是说他们这个官员选拔制度中间，他到底在考什么？有的人说他考了七八年都一直没考上。就是没你哥哥那个本领。 台湾是不是还有考试院呢？我记得那个时候， 嗯， 好像也是，台湾也有考试院，也负责考公务员， 是， 对不对？ 是， 当年的考试院院长是谁来着？ 是不记得？ 于右任吧。 哦，那好多好多好多年前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我就想起，就是说你说的中国的这种考官的这个传统嘛， 对， 实际上是一直延续。你从某种程度上讲，这100多万报考公务员的。